始，用一首杭盖乐队演唱的蒙古族歌曲《酒歌》，为您送上节日的美酒。春节好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节目经典民歌单元，我是江夏。现在来到耳边的悠扬旋律是另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蒙古族民歌《鸿雁》。近些年来，这首歌几乎成了蒙古族最家喻户晓的一首歌曲，歌里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。在春节之际，大多数人都会回到故乡，相信这代表思念的鸿雁也找到了它停靠的港湾。 的。 刚才是一首吉祥三宝，在春节假期里用欢快吉祥的歌曲为你带去新春的问候。零点乐队演唱的摇滚版多谢了，这首歌呢曾经是电影刘三姐当中的插曲。 四方众乡亲辈。 击爆捷去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，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刚才是韩红演唱的《斜当》，斜当是藏语，汉语的意思呢就是歌唱。很多时候来自高原的歌曲都带给我们一种天高地远、辽阔自由的感觉，似乎我们的心也像高原上的蓝天白云一样得到了净化。下面呢是一首藏族酒歌，由雪莲三姐妹演唱。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节目经典民歌单元，我是江夏，和编辑张欣，祝您新春快乐，幸福安康。

槐花几时开，唱出的是一份少女情怀，同时又带着来自生活的鲜活和幽默。 京西爆节曲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，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耳边舞蹈性的节奏已经响起来了，新疆音乐总是能够营造出载歌载舞的氛围，来听阿尔肯演唱的《巴郎仔》。 谁在安排那 难道只有听从和等待？当奔忙在寒风中换取平凡的生活，